路、大沽路、解放路，日新月异。 哦， 北有蓟北巡关，南有海门石寨，饮酒赋诗，双城醉月，华灯照夜，孤水流霞， 多漂亮！ 您想水上游园？ 哦， 这儿有龙潭浮翠。 呵， 您想见多识广？ 嗯， 这儿有银塔悬云，欣赏独落晨光，别忘三盘木鱼，走完中环彩练，我请您故里寻踪。 那我寻谁呀？ 您跟我呀。跟我去看一看泥人张的彩作，刘凤鸣的庄客，风筝卫的风筝，杨柳青的年画，吴玉如的碑林，王佩兰的探粉画像，画是魁的匾额。 哇， 哎，您瞧瞧大街，看看古迹，听听大戏，瞧瞧曲艺。这儿有刘宝全的大鼓，小蘑菇的相声，有杨梆子传说，杨三姐告状的评戏。 哦， 哎，您跟着我呀，到天津九河上下找着你那七十多个姑，你看怎么样？ 哦，我这还有七十多个姑 啊，七十多个。 那都有什么姑呢？ 你呀， 啊， 你有三叉姑、四里姑、十字姑。 哦，啊。 大直姑、小直姑、丁子姑， 嚯！ 赵李姑、邓善姑、黄伯姑、张子姑、邢家姑、黄七姑、郝家姑、齐家姑、黄家姑、贾家姑、丁家姑、高家姑、梁家姑， 嗯，这都四伯姑。 哎，大子姑、中心姑、后沟姑、城头姑、沟炉姑、窝落姑、街道姑、帮道姑、拖床姑、僵尸姑、石桥姑、贺子姑、灵妾姑、板街姑、烙里姑， 还有吗？ 大塔姑、小塔姑、大萝卜姑、小萝卜姑、大麦姑、桃园姑、草头姑、麦穗姑、莲花姑、青白姑、东淮姑、西滩姑、南建姑、北建姑、东河姑、南寨姑、大北姑、东宁城姑， 还真不少。 东里子姑、西里子姑、南里子姑、北里子姑。东大姑、西大姑、东塘姑、西塘姑、东尼姑、西尼姑、韩姑、道姑、船姑、旁姑、风姑、柳姑、店姑、东姑、西姑、塘姑、葛姑，外加咸水姑。 好，好，好，好，好，我这姑还真不少。 这都怨你奶奶。 怎么呢？ 她不计划生育呀。 嗨。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相声名家刘俊杰、谢天顺二位合说的《话说天津卫》。下面我们请您听的这段作品是山东的相声老演员吴平、张春奎合说的《算卦》。 其实刚才您提的仙樱桃 啊， 也不是外人。 是谁呀？ 那是我师兄。 哟，是啊，那你们倒挺密切关系。 当然了，他的艺名叫仙樱桃。 那您的艺名？ 我的艺名叫烂葡萄。 嗨，这名可不怎么样。 差一点。 早先你们在一块儿演出过，对吧？ 演出过。 早先是在这个济南的新市场， 哎， 从前叫南岗子， 嗯， 那个地方哈，演戏的、说书的什么都有 啊，说书的、唱戏的都有， 打把是卖艺的， 什么测四的、相面的、算卦的。 哎，对了。张老师 啊， 您提起这个测字的、算卦的来了， 怎么了？ 现在我就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 什么？ 我就纳这个闷儿。 您纳什么闷儿？ 解放这么多年了， 嗯， 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算卦，信那个迷信那一套。 哎，别说他算的灵， 灵什么呀？就他们那套， 嗯， 我也懂，我也会。 你也会？ 四面风，八面堵，怎么说怎么有词儿。 哦， 他蒙人骗人。 是啊， 甭说他，连我都会。 您会？ 你要不信，我学一下，您听听。 啊，你学学。 我写上那么几个字， 嗯， 你说问什么事儿，你跑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先写后问。 先写后问。 问什么事也离不开您这几个字。 哎，对了， 那么卓比说我要找您算一卦， 嗯， 问一点事。 你问什么？ 你先写。 可以呀、啊。 我后告诉你说。 可以可以。 你看看， 嗯， 我父母还在不在？ 您的父母在不在 啊？ 行，我就说那么几个字，你怎么说都行。 是吗？ 哎，你听着。 哪几个字？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跑不出我几个字去。 十个字。 对了， 我父母全在这呢。 哦，全在了。 嗯， 你看看我算的准吧？ 怎么准？ 我说的明白。 怎么？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嗯， 父母双全呢？ 对呀、啊。 说您父母都在着呢。 在着呢。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没克伤。 不， 对吧？ 不，死了一位，还剩一位。 啊，对呀、啊。 那怎么对？ 我写的明白。 怎么写的？ 父 母双全不能，就说你想父母双全是不能了。 怎么样？ 课上一位，还有一位，对呀、啊。 哎，对呀、 啊。哎， 那么都没有了 啊？对呀、啊。 怎么对？ 我写的明白。 怎么？ 父母双全不能课上一位呀、啊？ 嗯， 要死都死。 哦，一块死俩。 哎，对了。 好，到一位呀、啊，一拉音全给拉出去了。 怎么样？ 我再问点事呢？ 可以啊，你问吧。 您看我现在有工作没工作？ 有工作没工作 啊？ 那我再写几个字。 您写。 有事不能先呆。你说你有工作没工作？ 我有工作 啊。对呀、啊，有事，你有工作， 嗯， 不能先呆。你没先呆的。 哎，没先呆。 对吧？ 不，我没工作。 哎、啊，对呀、啊。 怎么的？ 有事不能。先呆，你呆着呢。啊？ 怎么说怎么对呀、啊？那么你看我结婚了没有？ 结婚啊，先生呢？ 嗯， 有妻不能光棍。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啊，对呀、啊，有妻呀、啊，你有媳妇不能光棍啊，有妻不能光棍。 我还没结婚呢。 啊，对呀、啊，有妻不能 光棍。我就知道在这儿呢。这毛病都在不能上的感应，这不能来回跑。 哎，不不不， 有事不能先呆、嗯，有事不能先呆，有气不能光棍，要没这不能就不灵了。 那可不见得，要没这个不能 啊，他蒙你蒙得更准， 是吗？ 那可不。 这么说，您再给我算一卦， 可以？ 你算算我们弟兄几个人？ 好，那我再写几个字 啊。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弟兄几个？ 哦，哥几个不春这几句话。 哎，对了， 我哥仨。 哥仨，对呀、 啊。 桃园三结义，那是把兄弟。 哥仨， 你们是亲兄弟。 嗯。 孤独一只，都在一个枝上。 我都长在一枝上了。 就三个。 不是、啊，我们哥俩。 啊，对呀、啊。 怎么？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啊， 孤独一只。 是啊。 给孤独下去一只。还剩俩， 孤独下一个去。 哎，对了， 不，我哥一个， 哥一个啊，对呀、啊。 怎么的？ 桃园三结义本来是弟兄三个的命 啊， 因为你这个命啊太孤太独了， 嗯， 就剩你这一只了。 哎呦，我这命怎么这么孤这么独啊？ 哎，对了， 我哥四， 哥四个 啊。 对呀、啊，桃园三结义是弟兄三个吧？ 对呀、 啊，孤独一只， 是 在这不又孤独出一只了。 就孤独出一只来。 哎，对了， 哦，多了玩这么孤独，少了玩那么孤独啊。 哎， 我哥八个， 你八个，你十六个也不要紧。 怎么呢？ 你慢慢孤独去吧， 慢慢孤独。 以上您听到的是吴平、张春奎二位合说的算卦，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山东快书小段《姑娘逛庙》，高元军先生表演。 说那个姑娘本性晃的模样长得实在强，九月就登高峰的庙会，这个姑娘会上去逛逛，这个姑娘家庭是一个老封建呢，她轻易不到大门上，到了会上俩眼不够用了，东撒西望直打量，她往这边瞅，她往那边看，房脊一头碰到槐树上，然后碰的这个姑娘把头捂，她捂这个头皮疼得慌，她捂着脑袋往后推，这后边有一个柿子筐，他推到筐边推不动了，扑出坐到柿子上，这个卖红柿子的大哥马了帽子整凉快了，就听着扑出一声响耳旁，卖柿子这边一扭脸上头的，哎呀呀呀，这筐里坐这个大姑娘和大姑娘，你要坐在酒地下呀，能不叫坐俺的柿子筐啊，大姑娘跟着筐院忙站起，照着身上一打量，哎我的妈呀，花钱干这个庙道会，这个误了俺的花衣裳，买柿子不在家里卖呀，为什么挑在大会上耶？买柿子的我已经都愣手了，这个不是还在我身上，这事怨我呀，这个大姑娘哭哭啼啼回家走了，买柿子的把嘴一撇开了墙，和柿子我这个柿子真是强，人家的柿子轮个买，我这个柿子用完了出了一个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元军先生表演的山东快书小段《姑娘逛庙》，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欢迎您继续回来听相声。

不不，您说您的，我说我的，谁甭管谁。 人家大家伙怎么听啊？ 那不行啊，你不让我说，我憋在心里头，我窝囊病了，你负责任。 我负得着责任？ 还是的， 有什么话您可以慢慢的说嘛。 没法说。 怎么？ 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这词儿可太老， 您别听这词儿老，到地方您还遇得见这个事情， 那哪能够啊？现在除去敌人以外，任何人我们都应该团结。 这个道理您甭说我懂，他单有这么一路人，你没法向他团结。 哪还有这一路人呢？ 您拿我们工会里的劳保委员小张，我们车间里的小组长老刘头，就这人。 那更不能够了，他们都是工会干部，工会又是群众组织。哦，可能你对工作上的意见不一致。 不是那么大个事。 那是因为什么？ 是接应我时常啊跟护士会借钱。 嗯， 我借一回钱我生回气，我借回钱我够肚子气。 甭问了，原因可能在您身上。这借钱有什么气可怄的？ 我一借钱呢，他们就给我上堂课。 嗯， 他们那个意思就好像我呀不会安排生活似的。像我的生活还有多规律啊？ 那么好吧，咱们就听听您这生活规律吧。 可以呀、啊。 嗯， 您拿一开支说吧。就形成了三期。 哎，你可赶紧上医院。 我肺病啊。 什么三期？ 他一开支形成三个阶段。 怎么三个阶段？ 一回开支三五期，大吃八喝过初一，勉强够吃没大吉，断炊绝粮扣锅底。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您这一回开支三五期怎么讲？ 您那儿多少日子一开支？ 普通都是半个月呀、啊。 我这三五期您给统计一块，那是多少日子？ 三五七十五天呢，嘿嘿，这里还有算数呢。这大吃八喝过初一甭问了，您这前三天就跟过年一样了。 行了，有两下子。这么说你也这样 啊？我不这样。您那个勉强够吃没大吉呢？ 反正在这中五天呢，大吉我倒是没有。 哎，这小吉你可能少不了。这末一句呢？ 忘了，断炊绝粮扣锅底啊。 你没法不扣，就您这种规律，人家说您不会安排生活，你还不乐意听呢。以我看呢，人批评的完全正确。来吧，我帮你算算细账，你每月收入多少钱？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 这倒不错，才跟我们小张一比点出气儿。 怎么了？ 我没请您给我当会计。 这叫什么话呀？非通过算细账不能把生活安排好了。 跟您说，我那细账算不算的不吃劲。 怎么？ 我拉家带口，再说跟护士会借钱呢，也不是我一人。 嗯， 到礼拜六晚上您一看吧，年轻的小伙子呀摆在护士会门口都站严了。 干嘛呀？ 借钱的呀。 干嘛？咱礼拜六去， 这礼拜不歇班吗？ 嗯， 搞对象谁能空着腰包啊？买自行车也跟护士会借钱。 嗯， 买无线电也跟护士会借钱。 哎，只要有那条件那倒是可以。 我借了没几回钱，小张就给我提意见。 提什么意见呢？ 他说，老高，你怎么借护士会的钱总不还呢？ 啊， 按照护士会的制度停止你借款的权利。 嗯， 我一听我就火了，你别叫他心里不痛快，脸上带不出来，有涵养。 是啊， 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接您这意见吗？我完全接受。 什么叫接受啊？那叫接受。 我让他把我气迷糊了。 嗨， 我完全接受。 嗯， 我们按期还款，这还不行吗？ 是啊， 过了没些日子，小张又给我提意见。 你不是按期还款了吗？ 他让我套着借又不行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从现在，我是一回借五块钱。 嗯。 有小张给我提完了意见，一回借十块钱，一期还两块钱，还个三期两期的，我再接茬借。 您这跟不还一样啊！你这脑筋全用在这儿。 哪儿啊？都怪那小张，才跟我抱着成见呢。 人家跟你有什么成见呢？ 老在我生活上的多多少少给我找点小毛病。 找什么小毛病？ 我不好来碗凉吗？ 哦，您好喝呀。 谁不说喝酒是生活上的小节呀？小张愣告我什么？那是安排不好生活具体的表现。 是啊， 他是不会喝酒啊。再说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喝酒谁没有三好的两厚的呀？再说我这人喝酒不落人后，有几位坐在一块喝酒让账的时候，绝不能跑到后头去。 您这也不怎么样。 可是我喝酒呢，没有原因，我可不喝。 这喝酒还有什么原因呢？ 我是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盅。 哦，阴天下雨来二两，高兴别扭两三盅。你这酒气熏熏的是为了什么？ 刚喝完呢。 因为什么？ 刚才不跟小张抬杠来着吗？心里一别扭，来二两。 哦，那么昨儿个呢？ 昨儿晴天。 晴天？你错了，你这里头有阴天下雨，没有晴天。 啊，是啊，那晴天不就出太阳吗？ 废话，那就。 那 那么你对这晴天有什么意见是怎么的？ 什么叫有什么意见呢？我问你这晴天为什么喝酒？ 我问问您的晴天你有什么感觉？ 心情气爽，人人高兴啊。 这不就对了吗？人人的高兴我也不例外呀、啊。我不有一个高兴别扭两三钟吗？ 你纯粹强词夺理。那么前儿个呢？ 嗯，前儿刮风。 刮风 啊，刮风算阴天。 哦，刮风算阴天。那么上礼拜六呢？ 下雨来了。 我一猜你就这句，合着你没有一天不找出原因不喝的。这茬也不对，你不是正跟故事会借钱的吗？哪来的钱喝酒啊？ 这可不是跟您吹，一出门厂子大门方边左右没有一家我叫不响的。嗯，甭说我们厂子附近了，那前门大街多少酒铺啊，没有一家我赊不出来的。 行了，这不是什么露脸的事，那赊账还得还人家呢。 那多新鲜了，哪能像你似的赊了就不还呢？ 我从来就不赊账， 现在你都赊不出来了， 根本就没赊过。 整个的，你每天这么酒气熏熏的，回家你爱人他就不问问你。你想他能不问吗？ 是啊， 连您还问呢，你想他能不问吗？ 这还不上啊， 他一问我们俩就抬杠。嗯，一抬杠倒是给我造成了喝酒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你多来二两。 就这原因呢？ 我是就怕开支。 怎么 一开支我是连还账再喝酒，我爱人在家一等等我多半宿，回家他冲我一伸手，我就跟他说咱就这堆这块多了没有， 好全还账。 也没全还账，多少还剩点呢。 你想他能够满意？ 这可不能赖我。 怎么呢？ 您知道我们车间那小刘跟我住同院，可这小刘就是我个对头。 怎么当的事？ 一开支老早就回家了，公俩往屋里一坐，抱了个算盘，您就听吧，噼里啪嚓，叽里嘎哒，稀里哗啦，什么油盐酱醋葱姜蒜，煤球房租和水电，多少米了多少面，算了一遍又一遍，和这贫喽。他们恨不能要买手指的钱都要算上。 嘿，人家小刘啊，这叫真正的会安排生活。 他们一家的算账吵得我四邻都不安， 也就你不安。 那天我真的火了。嗯，我小刘，我这开支你好有一比呀、啊、 你给人比作什么？ 你使一烙吊饼撑上了。 这怎么讲？ 你都忙个转了。 你这么夸个小刘，小刘说什么？ 小刘乐了。哎，老高，你瞧错了。嗯、啊，那是猪八戒掉泔水桶里了。 这又怎么讲？ 得吃得喝了， 人家那是损你呢。 那我倒不在乎， 都该损皮了。说真的，真的应该向人小刘学习呀、啊。 小刘也常跟我说，老高，向你生活你应该向我学习。 哎， 嘿，你听，有资格批评的，哪见过有资格表扬的？他这不自高自大吗？这不是吗？ 不能那么说，优点就得向人家学习，能学您那扣锅底啊？ 我扣锅底怎么了？我扣锅底，你沉冤。 我干嘛沉冤？ 您也不是不明白的人，您是工会的干部，您那儿有位同志吃不上饭，这问题您怎么给解决？ 那也不能给饿着，互助会得想办法。 那这不就完了吗？我们解决吃饭跟互助会借钱的，我想没有什么不合乎螺丝的。 什么螺丝啊？还秋皮钉 啊？对了，秋皮钉。 什么秋皮钉啊？那叫逻辑 啊。对了，没有什么不合乎逻辑的。 可是那逻辑学里头可没有来二两 啊。那倒甭提。 甭提，没钱吃饭呢，互助会应该得想办法。那互助会是群众的组织嘛，人人都有借钱的机会，可是得保借保还。像您这为了喝酒长期不还互助会钱呢，那根本就不行。你呀、啊、还得好好来安排生活。 好好安排生活 啊！ 这病您怎么安排呀、啊？ 这叫什么话呀、啊？ 我们家里也真新鲜，就我们那俩孩子，小的好了大的病，大的好了小的病。 哎，这可能受您第一期影响，好吃零食吧？ 啊，有那么点儿， 是不是？ 我们家是开支似开斋，胡吃带海塞，冰棍豆腐脑凉热一齐来， 有这么吃的吗？也不怕孩子们得胃肠炎？ 哎，这么说你还当个大夫？ 这是起码的卫生常识。 倒是十回中八回，那俩孩子都闹肚子。 你瞧怎么样？家里的环境卫生怎么样？ 一年都未准洗回澡。 这份儿脏 脏啊！我们那边居民委员还表扬过我们家了呢。 哦，怎么表扬呢？ 说附近100多户，只此一家并无分号的特脏户。 这叫表扬啊！纯粹是不知道寒碜。嘿，老哥，我问问你，你说咱们工人是什么阶级？ 我政治水平再低，这句话我也得懂啊。领导阶级。 说的对呀、啊。你说咱们连一小小的家庭都管理不好，怎么来领导国家呀？ 国家 啊， 那国家又不是我一人的。 对了，人要都照你这么说，你说结果呢？ 那结果都甭管。 对，还让反动派来管，恢复我们解放以前过着那样的牛马生活，受包休受压迫。 那可不行。 哦，那不行， 那日子我都受够了。您说过去的时候受压迫受包休，我们工人吃不饱穿不暖， 是 挨打受骂，指定累死都没人管。现在我们翻身做主了，